请掀开经本卷中102面，卷中102面，从第二行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习性刚强，难调难服。那么这是世尊答复这些阎罗王们，说明为什么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那么众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能够脱离苦道，但是很短的时间他又堕恶道。原因呢，是其心刚强。这个性是讲的习性啊，不是说的本性。我们在儒家书籍里面所看到的啊，像这个孟子，他说性善啊，荀子说人性是恶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是像两个极端，说的都有道理。而孔夫子所讲的呢，就不是他们的讲法啊。夫子所说这个人的性呢，是非善非恶的啊，所以这个圣人的见解跟贤人呢确实就不同。他说的性相近，习相远。那相近大家都是一样啊，非善非恶，这是相近。那么说善恶呢，都是讲的习性啊，不是本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习性。习性呢，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个是有善恶的。那么善也是恶，为什么呢？它不是本性。所以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善，善的标准是自性，自性本具的那是善。所以它的善不是善恶之善啊，这个善恶之善也是不善，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说到六道众生，讲阎浮提可以涵盖六道啊，六道他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为什么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了，习气太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切有情众生，学生受生，我们讲投胎啊，受这个果报 啊，是什么道理呢？佛家呢，这个习气的强者先行，每一个众生十法界的习气通通具足，即使是地狱众生，他也有佛的种子啊！啊，为什么他不能做佛呢？他那个虽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啊弱，而贪嗔痴慢烦恼的种子强。这个强的种子心受报啊，所以这样啊才读我道。那么佛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我们自己冷静的思维确实是如此，所以这六道众生难调难伏，调是将调理调顺啊，不容易啊。服是降服他习气啊，降服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啊，相当不容易。这是把原因说出来了。四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救拔啊，四大菩萨这一句就是指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实在讲啊，无量劫众啊，没有离开六道，六道是一切众生最苦的地方，尤其是三途啊，地狱魔鬼畜生，地藏菩萨没有离开这些地方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啊，头头就拔啊。那么地藏菩萨化什么样的身呢？没有一定啊，水类化身。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地藏菩萨？常常遇到地藏菩萨啊，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的，我们起个恶念，想做一个坏事，有人来劝告我们啊，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我们哪里晓得啊？所以地藏菩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呀！啊，他劝导我们，我们能不能相信呢？肯不肯接受呢？不一定。所以罪业还是照做啊，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一切诸佛菩萨化身都有一定的我在前面跟诸位举出例子说明过啊，感应往往就是刹那之间啊，几分钟啊，诸佛菩萨见我们周边的人 那么诸位晓得鬼神可以附身，大家知道啊，那佛菩萨怎么不能附身？那佛菩萨护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在那个体分中当中，借着任何或者是人身或者是物身，依报正报都行啊，只要能够触动你啊，让你觉悟，让你回头，都是佛菩萨。妖魔鬼怪附身都是帮助你作恶啊，看到你作恶喜欢，看到你作恶赞叹，那是妖魔鬼怪啊，啊那个不是佛菩萨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那华严经上讲的还会有错吗？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除我之外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全是诸佛菩萨的示现来度我的，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是顺境是逆境，通通是诸佛菩萨引发的。如果你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回头，那真的就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呢，当然能得度。这一段呢，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段事啊。如是众生早令解脱啊。那么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得度，这个解脱就是得度了啊。谢师解除你的妄想分别之处，解除你的烦恼习气啊。脱呢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迁无续世之事。罪报人使泛指六道众生，六道如果就觉悟的人来看，六道的天人都是罪报人啊。不但六道这都是罪报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小乘人也是罪报啊。他的那个标准是见性，明心见性那才是正常的人，没有见性都是罪报啊。那么由此可知，依照华严的标准， 依照本经的标准啊，这部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最宝，乃至堕大恶趣，那这一句就是专指三途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啊，恶鬼地狱出生，这是大恶趣啊。所以七藏地藏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我们就了解了，它的范围是涵盖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菩萨以方便力啊，这个方便力前面讲的很多了，交代的很清楚了，拔出根本业缘，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菩萨不是用神通啊，神通救不了众生的，菩萨用教学啊，劝导啊，众生造的罪业他自己一定要受果报啊，佛菩萨不能代他受啊，佛菩萨如果有能力带这些送众生受这些苦报，那他大慈大悲，那应当带我们受了，我们何必还修行呢？啊，那都不需要了吧。佛家是给你讲理的，不是像宗教啊，你信了就得救啊，佛家不可能，你信了佛你也不能得救啊，你信菩萨敬菩萨拜菩萨你也不能得救啊，怎样才能得救呢？你要回头就得救啊，佛给我们说这个道理啊，你是怎么样迷惑的，怎么样造罪业的，怎么样受苦报的，佛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你恍然大悟了，觉悟之后你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不就得度了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太多啊，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才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可见的极重罪业之处，只要有一毫的善念生起来，就破地狱了，就超生了。那我们在人间这一念未善呢不行，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地方，这个一念未善呢那真是微不足道啊。为什么地狱里面一念未善就那么可贵呢？地狱纯恶，那一念善就非常非常稀有啊，就难得啊，这物以稀为贵呀！啊，地狱众生很难得有一个善念啊，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一样。善恶果报不相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佛法是教化，是教导众生，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够变化气质，能够变化他的行业恶报。那个上下面这一句可以说是佛法教学的内容。佛教众生叫什么呢？千恶叙事之词啊。最低的限度，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是很浅显的一个，那么更深的因果，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于是我们就明了啊，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开始悟入啊，《法华经》上这四个字，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开始由前生广狭不同，悟如啊，亦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自是阎浮众生借恶习众，悬处悬处，劳斯菩萨久经戒术而作度脱。自是这是指这些六道的众生，他们借恶习众，借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总结规矩，造恶不食一生一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终结恶习。这个恶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三毒啊，所有一切的恶业都从这个三条发生出来，发展出来。 要随业受报。习是习气，习气非常重啊。所以在卧道里面，这还不是讲六道，三善道跟三卧道，玄出玄入，出立三卧道啊，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我们今天的人生啊，人心修罗都算是善道啊，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三个是卧道啊，玄出出立三卧道，学儒就又回到三卧道，时间是很快啊！实在说，堕入三卧道之后，出来没那么容易。这经上讲的很清楚，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啊，《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啊。菩萨在三卧道教化众生，诸位一定要晓得，如果这一个众生啊，堕在卧道的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要不足，这些诸佛菩萨在卧道里面对这些众生也无可奈何，他不接受啊，他不肯听啊，这一个事实现象我们并不难懂啊。为什么呢？诸如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人道啊比这些畜生道要殊胜太多了，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呢，视线在这个世间呢，你看看这个世间人几个人相信，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啊，就以外国人计算的方法也2500多年啊，代代相传，善知识当中出家在家啊，这个大家都晓得，有不少身份铺路是诸佛菩萨应化再来，我历史上所记载的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寒山拾得那诸位都晓得文殊普贤再来的，近代的印光法师大势至菩萨才来，这是身份铺路的，身份没有路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他们视线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 都是为众生。啊，为佛法久住世间，几个人相信？今天这个世界人口，昨天报纸上登的话，到2000年之后啊，世界人口已经到60亿了。60亿人当中，有极多人遇到佛法。那么现在末法时期，这佛法有假的，就是不但商品里头有很多仿冒啊。佛教里头也有法貌啊，有几个人遇到真佛法？纵然遇到真佛法了，你能不能相信？这又淘汰了很多啊！你信了之后，你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你能不能一教修行？给诸位说，一层一层淘汰下去，剩下来的恐怕100个人都不到啊！你看看，在人间啊，佛菩萨教化众生就这个样子难度了，何况卧道啊？佛在卧道里度化众生，比人道不晓得困难多少倍呀！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相信嘛？有什么方法呢？他不愿意接受嘛？纵然是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隋唐的时代，高僧大德。长者居士人数可以说众多，我们在高僧传在居士传里面所看到的。可是如果与整个人口比例来说呢，那还是太少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法缘最殊胜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应该有10000人啊，经常在他周边的应该有1000000人。可是真正成就的坛经上记载43个人啊，这真正得度的43个人。其他的虽然接受他的教化，还是要寻出寻入。那真正超越六道的只有43个人呐、啊！你才想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佛讲的这个话没错啊，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我们仔细去思维，去想想，然后别去管别人，想想自己，自己是不是难调难服的？那我们自己在这一生能不能得到？因此这个净宗法门呢，就非常可贵。 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有他的道理啊。参禅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啊，不能见性啊，不能见性，那也还要搞玄处玄处，还干这事情。那换句话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能够得禅定啊，得禅定的人相当之多，你能够生欲界天、色界天啊，最高能生无色界天。生到无色界天，也不能够避免三途的果报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命中之后都堕地狱，堕到地狱之后那个寿命比四空天的寿命还要长啊，这是地藏经上讲的。四空天飞翔飞飞翔天人的寿命八万大劫，地藏经上讲地狱寿命无尽劫，不是八万的，八万跟无尽两个去比就不能比了。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冷静想想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呢，多可怕了。我们今天前面这个道路如何选择啊？就在此时此刻，然后你就晓得这个念佛堂的功德有多大。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很重，自己确实没有能力烦恼，没有能力降服我们的习气啊，怎么办呢？念佛堂是个冶金炉啊，是个炼钢厂啊，你真正觉悟了进入念佛堂，老老实实我就念他几年啊，念到自己决定往生，那这个路子就对了。比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果报要殊胜的多了啊。宗门明心见性是什么地位呢？原教出住啊，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到极乐世界是阿惟越智菩萨，那怎么能相比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啊，明心见性才是出住啊。这种功德利益我们要觉悟啊，可是学佛的人遇到念佛法门那个机会也不多。纵然遇到了啊，不尽如法，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去年各个地区的念佛同修有机缘呢，能够到新加坡居士林呢来看一看。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如法， 但是我们是尽心尽力啊，在做，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接受大家提供意见，我们这个道场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断在改进，希望念佛堂能做到尽善尽美，如理如法，所以我们是开放的，不是封闭，任何人提出意见我们都很慎重的来参考，只要是好的意见决定采纳。所以此地说老死菩萨，这个菩萨就是指的地藏菩萨，也可以泛指一切诸佛菩萨，究竟皆速啊而作度处，无量劫来啊，菩萨不疲不厌，佛在经典里面也有个比喻，比喻的非常之好，菩萨度众生的耐心就像农夫啊，种植果木一样啊，种的果园每一天去收成去采啊，采那个鲜熟的，熟的先采，还没熟的再等几天啊。所以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呢，先度根熟的众生啊。你看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了，成熟了啊。什么叫善根？接触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他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啊。净土中的证呢，就是往生啊，他肯念佛，他真的往生了，那正果了。因缘是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啊，遇到好的同参道友啊，这是缘分的。那么这就好比这个果园里头啊，这个果木啊熟了，熟了现采啊，还没熟的那佛菩萨在等待啊。可是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熏修在今天成熟，这个机缘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们建立念佛堂，现在念佛堂每一个星期96个小时念佛，每天听经2小时啊，一个星期有14个小时听经，96个小时念佛啊！我们希望这个念佛堂能够永久保持下去， 渐行相应的。那么进念佛堂的同修都能够生欢喜心，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这个做得如法，如果不如法，进入念佛堂啊，不会生欢喜心。他念的欢喜，假以时日，我们相信他一定有成就。现行能得念佛三昧，一般讲的功夫成片，法喜充满，他能得到这个境界，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在这个一生修学的期间，势必要断绝外缘，这一点很重要。凡是在念佛堂念佛，将来不能往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外缘没有断。这个心呢，一面念佛，一面还细念着外缘，这个是障碍。临命终时，在一念攀缘到外面境界，那就又是玄出玄入了。这个非常可惜啊！要避免这一重的障碍，必须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们平常要下这个功夫啊，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了。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关键呢就在此地。一定要晓得，不能把外缘放下，总是障碍。再看下面经文，这是世尊呢用个比喻来说。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邪道，其邪道中多住夜叉，即胡狼狮子，云蛇腹泻。若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皆遭毒害。譬如，这就是比喻啊。下面说个比喻，有人，这个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迷失本家，本家就是指的我们自信了，迷失了本性了。 我如显道，我跟悟是一意思一样的啊。悟如显道，显道就是指六道轮回啊，在此地特别指的三恶道。其实佛家常讲啊，轮回路线啊，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都有邪恶，啊，色界天以上啊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有定功。我们常讲的定功境，啊，他不造物，啊，谁不造物？无量界来的恶习气种子，他都在啊，他没有断掉啊，只是禅定功夫啊。把这个恶习种子控制住，它不发作而已。一旦它的定力失掉了，那个恶习的力量依旧是很强大了，马上就爆发了。所以它堕到堕地狱。我们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物的意念越是压制，压制是暂时控制住了，一旦压不住爆发起来，那就很可怕。这是同样一个道理，何况是在三途啊。所以这种现象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大家都明白了啊。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眼所见耳所闻的，你所嗅的，舌所尝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个外面境界岂不就是经常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原蛇伏星啊？六根所接触这个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有毒的？哪一样不是毒害我们发生慧命的？遍地都是啊！《楞严经》上佛讲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个邪思就是此地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原蛇伏星这个呀。啊，你看到是个人的样子，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显道啊，啊，如是迷人在显道中，须之间皆造诸处，须很短暂， 现在这个社会尤其可怕。六七十年之前，我们做儿童的时代，社会还相当淳朴啊，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染污很少啊，你见不到啊，你也听不到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尤其淳朴，十一二岁都还保持天真，天真是不懂事，生活在大自然当中，那个时候童年是真正幸福，不懂这些人事。在那个时代，民间小礼小义这些小节都很注重，都还很讲究。现在这个社会变了，不要说在从往以前说，就是60年以前这个社会，跟现前的社会是180度的大转弯。现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完全是诱惑，所以我们观察现在的儿童，一两岁他就懂事，这个懂事是什么呢？天真没有了，他就有虚伪了，他会讨好大人他那个天真的心没有了，他会察言观色来应付大人，厉害啊！从哪里学的呢？电视里学的。你看看还不会说话，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他都学会了。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难管教啊，为什么呢？他懂得东西太多了。所以电视实在讲不是个好东西，它是个很好的工具可惜现在里面的内容是很糟糕有这些底根思我们都要明了经上讲的，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我们读的这个经呢，佛真是字字句句都是说明我们现前生活状况。接着看下面经文，有义之时，多结大树，善经施读，乃及夜叉诸恶等土。这个知识我们讲的善知识，他有智慧，他有见识这个环境里面一切的险恶他都知道，他都明了，而且他有方法， 能够戒毒啊。你遇到这些毒啊，他有方法帮你戒毒啊。这多杰大叔啊，善尽是毒，乃及夜叉住卧毒等，这个夜叉住卧毒等是外面的诱惑，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面又有这些诱惑，你怎么会不遭难呢？这个邪道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呀、那你在现前社会须臾之间你就遭了诸毒啊，就中毒了，你中毒了将来果报就在上头。决定是事实，诸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下面说了，或逢迷人于尽贤道而与之曰，堕在男子为何四故而入此路，有何异熟能治诸毒。这个知识在此地讲呢，就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啊，有德能啊，他确确实实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范的外面的邪物啊，他有能力。他遇到这个迷人，迷人就是在六道里面造作恶业的这些人，既然造作贪嗔痴的恶业，那就是于尽贤道。现在你在造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生死之后啊，必堕恶趣嘛，这于尽贤道啊。菩萨看到这些人呢，警告他了啊，这个堕在是呵斥的意思啊。接着是问他，你为什么你要走这个路，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缘故造这些恶业，造恶业这些事前面都说的很多啊。实在说这些事情我们不难理解，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的造作啊。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这条路是三恶道啊，内心里面是贪嗔痴慢啊，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你干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入三恶道。你入三恶道，你有何异熟？这个异熟是方法吗？ 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啊不受这些毒害？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菩萨才有。而且这些菩萨还不是一般小菩萨，小菩萨还不行。这个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他们行，他们视线在六道当中，跟这些邪恶侯光同尘，表面好像跟这些人造作没有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他的种种造作，帮助一些众生觉悟的啊，所以他能知诸多啊。在这个境界里面，然而不然啊，这个相上好像是然无，其实他心里头也丝毫没有沾染，这才行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懂得了愿意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处，人迹罕至之处，这个就是与社会隔离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动念，动恶念，这贪嗔痴的恶念啊，所以古人建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里面，让你到那边去相当不方便啊。那么你到道场去，你一定是求法去。你没有事情，绝对不会跑到那里面去。所以是不是不登三宝殿他可以去。那么现在在今天这个社会困难，中国大陆这寺院丛林从前去的时候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呢都开了公路，车可以上去甚至于听说还有缆车更方便高山上面一样有电视有无线电的广播从前是要隔离，现在呀，不但不要隔离了，想尽方法来接触，那就是佛在此地讲了，你有何异俗啊，能治诸毒这个两句话要对我们现前人来讲很现实啊。我们要把这八个字要常常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一点好。 所以我们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啊都有很多电视，这电视跟外界不同啊，看不到外面的讯息，都是我们内部啊讲经念佛的这些节目。这是我们道场这个做法的。时时刻刻我们要做防范的工作，再看下面经文：是迷路人或闻是语，方知我道，便知退步，求出此路。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豁然知悟啊，知道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知道外面五欲六尘的是不良的诱惑啊，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他晓得那是恶道。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决定是造三恶道的因。你今天造恶道的因，哪有不受恶道之果？这个事实要懂得。所以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要受恶报。那么他知道这个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了。求出此路，一定要把恶的缘断掉。断恶修善，把恶的缘断掉啊，增长自己的善缘，增长自己的善力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啊，这你就能够往生善道。一切善因当中，佛告诉我们，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果报殊胜极了，这是个真正顿超的法门。啊，所谓是横超三界，极深成佛，当生成就。 他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这个也是证明他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真的成熟。实在是这种人不多啊！我们看多少学佛人，多少修行人，习气还是不对啊！在日常生活、处事、待文、待人接物当中，都明显的看出来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的，并没有把念佛看作第一了。念佛好，摆在第二、第三，还是把名闻利养放在第一。那么他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他说那太难了，很不容易成就。这就说明他念佛这个善根并不是很强啊，他这个卧习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啊。那么这一生当中也像过去生中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啊，这一生还是去不了啊，真正去了是彻底放下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要小看他们，甚至他们不认识字啊，我们看他是无知啊，看他是很贫贱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人瞧得起他。往往这种人呢，真的做佛去了，他真的放下。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恋的，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中，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很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所以修道老实是最可贵的啊，我们的麻烦就是不老实啊。想退步没有完全退出啊，想出六道轮回依旧舍不得这个地方啊，对这个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留念啊。正因为是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佛才教这个修行人啊，交界弟子以苦为师啊，这话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日子，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恋啊，这也说明是富贵学道难啊。你在这个里面有乐有享受啊，有乐有享受啊，你就有留恋，你就放不下啊，你的出力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佛讲的那些话一细句去想有道理啊，就我们真正放下贪嗔痴啊，自己怎么样要虐待自己几分啊，那是一个明白人，是个觉悟的人。 你看我们看林木原居士是个很好的榜样，他常常领悟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为什么呢？我要虐待自己，那身体不好不好，我就不吃饭啊。他也不看医生，他也不吃药啊，常常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没有留恋的，正确的。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他那个饮食，这个到之后的时候，这个饮食怎么能吃？他过的是这个日子，即是年如一日。他自己烧饭，他的锅跟碗就是一个啊，带个把子的小锅。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啊，吃的东西这个菜很少，几片菜叶啊，过着那个苦生活啊。衣服，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台中他纪念馆里面去看看，陈列的他的些衣物摆在那，衣服都是补丁，补很多个补丁的啊。他穿破衣服，谁给他补啊？他自己补啊，别人决定不会给他补，他要拿破衣服叫别人补，别人马上丢到垃圾桶给他买新衣服来了。自己补啊，人家有送他的新衣服啊，那个新衣服马上就供养别人，就送人了，他修复啊。日常用物是非常节俭，一点都不浪费。这菩萨是现身说法了啊。那我们在此地看到李牧原居士也是这一流人物啊，你看他自己多么节俭啊，为大众非常大方，念念利益众生的，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要警觉到的啊。苦一点好啊，戒经里头常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受病啊不是叫你装病啊，这个三分病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是叫你这个时时刻刻警惕这个世间苦啊，知道苦才有出力之心啊。你不晓得苦，那个出力啊忘掉了啊。再看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携接受，引出贤道，免住恶毒，至于好道，令得难落。啊，这是难得遇到善知识啊，遇到一个好人呐。好人教导你帮助你啊，这就是提携接受啊，啊伸出援手来啊拉你一把了。啊，拉你 你从卧道里面拉出来。这个卧道，心卧、口卧、行卧，这就是卧道。你在造作卧道业，将来堕三卧道，已经要堕到三卧道了，那个提械界是不是非常困难？所以佛度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人道是你将要堕还没有堕落，你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这个时候拉你回来容易啊，进去之后啊不容易，拉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劝导你，你听了清楚明白了觉悟了，马上回头，回头是岸。八成经，这个提械戒手引除都是大乘经典，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要常常讲解讨论，提醒大众断卧修善，依教奉行，这样你才回头啊。回头之后啊，你决定是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是菩萨道啊，这是真正的好道啊，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见其心安身安，身心安稳啊，身心安稳就法喜充满，你现前所得到的啊，这是说这个人回头觉悟。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而于之曰：“度在一人，自今以后啊，勿与世道，此路入窄，足难得出，复损其命。”是迷路人呢，一生感动。这叫他回头，看到他回头了，再警策他。警告他，从今以后不可以再犯了，一定要严持戒律我们这个戒律不说得很高啊，很高那个没有用啊，做不到啊，最低的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净业三福啊，最低限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最低限度啊，这是你立卧道了。再修好道，那就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乃至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行菩萨道啊， 从卧道里面呢回过头来转到菩萨道，这就是好道，这样你就能得路啊。要时时刻刻记住菩萨的警惕，决定不能再走回头路啊。此路入天，这是讲三恶道啊，这个道路你要是进去了，你出来就难了啊。复损性命，这个性命是指的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了法身慧命啊。那么这个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之后，对于佛菩萨也非常感激，也非常尊重，真能依教奉行啊。临别之时，知识有言：若见亲之，皆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都诸卧毒。毒葬失性命，无令世众自取其死。这些经文到这个地方全是比喻。善知识跟他告别的时候又特别嘱咐他：你明白了，你回头了，不错，好啊，你还要帮助别人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知识朋友啊，你的亲朋好友啊，知交好友啊，这是你贴近的人，借助路人是你不相识的人啊。换一句话说，只要见到人走三恶道，你就应当劝他啊，你见到了就应当要劝他，无论是难，你要告诉他这一条道路多诸毒，丧失性命，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是他变现出来的。我们人在一生当中，这常常有病痛啊。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三种病毒啊，你才会生病啊。你心里面哪有三毒，你怎么可能生病？里面有病毒，外面才有血染啊。明文力扬，五欲六尘是血染啊，内外结合，你怎么会不生病？病是从这里来的。如果你的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所以我们看到此地有不少念佛往生的， 李牧原居士曾经给我们报告过，许多往生的这些同学都是预知实知，没有生病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什么原因呢？里面三毒烦恼断掉，这是念佛功夫得了的，念佛把贪嗔痴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了，所以他就得这种殊胜的果报。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事实我们看得很多啊，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啊，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三毒断掉，能不能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常想想这个事情不在外缘了，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诸佛菩萨帮不上忙的。佛菩萨帮我们，只能做到开示。这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开示了。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怎样改变心理，转变境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求悟，要齐入这个境界啊，入就是改变心理，改变境界啊，就对现前的利益身心健康，无论是众自取其死啊，这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说啊，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啊，觉悟的人懂得啊，那么这个缘分有力量的见道场啊，这是缘分啊。诸位想想看，如果新加坡没有居士林这个道场，没有净宗学会的道场，我们就没有缘。还要懂得祈请，还要认识善知识啊，我们认识请他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啊，教我们修行啊，总得要有人请啊，没有人请这善知识自己不会来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请他啊，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释迦牟尼佛只有入般涅盘了，就走了啊，幸亏是近居天人看到了啊，近居天在第四禅五不还天啊，那个里面的人看到了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实现成道啊，他们下来 带我们起心的。那么这个地方无论是众自取其死，就是劝导我们要带这一些迷人起心。请罚现在请罚的方式多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在过去真的是非常困难，讲经场地有限，容纳大众啊数量也有限，而且在这个三四十年前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陋，实在是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方便太多，尤其是我们利用网络，我们眼看21世纪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将来这个电脑啊，我相信比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本书还薄还小啊，可能这个小型的电脑就装在你小口袋里面。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设备呀，能够收听全世界的资讯，必然的趋势啊，这是将来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是你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所以现代人不能不学电脑，不能没有电脑的知识啊，我们利用这个传播。所以讲经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听众多少也不要紧，我们同步就传播到全世界嘛。任何地方你按下按钮你就能够收听得到那么再过几天我们这个画面也出去了，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两样啊！所以网络传播这个趋势，我们相信呢，将来一定代替了电视。电视的成本太高决定是取而代之了电视会被淘汰掉。那我们现在呢是做这个工作好做了我们把网址告诉他就行就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他了，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利益让他回家去按照这个网址把这个资讯呢找出来不像从前呢要费许许多多事情非常不方便现在做弘法利生工作方便太多可是自己一定要认真修学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否则的话你介绍给他，佛法既然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学？人家的信心啊就丧失掉了。你自己一定要真诚，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让人看到你之后生仰慕之心啊，生欢喜心啊，他才会相信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先要把佛法的形象做好啊，招牌做好啊，这个漂亮美丽的包装，人家看到就欢喜嘛，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那就是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啊，我们介绍给别人，人家才肯相信啊，我们确实从毒窝里面回过头来啊，得到真正的善利啊，让他明显的觉察到啊，他才肯相信啊，他也能够回头啊，我们才能收到效果。再看下面经文，这是化祸啊，把前面的比喻啊，后到菩萨教学上来讲，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最苦众生，三人天中令受妙乐，制度最重之业道苦，破得处理永不再立啊。这个在我们现在不用不写这个啊，不写这个字啊，古时候这个再跟现在我们讲再来，这个再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啊。那么这是说到这个本文上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在六道三途里面就把这些罪苦众生啊，从六道里面出来啊，到人天中啊，人天当中的乐比起三恶道啊，那就真的是妙乐了啊。我们今天的人生在这个人间受的是苦啊，是真苦啊！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感受的，一年比一年苦。古时候那个社会，确实。我们今天要是细细做个比较，那个时候的人所享受的是受妙乐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你看清朝末年清末明初，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统计是40,000,0004亿，现在是13亿 人口少啊，这个社会单纯，风俗淳厚，人心厚道，那一种社会确确实实是很值得留念的。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个明白人，在这个社会就毫无留念了。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圣贤所说的大乱之时，天下大乱了。完全脱离了轨道，人事脱离轨道，这个轨道就是伦常道德，是人事的轨道。人脱离了常道啊，这个地球啊也就不正常了。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你看看灾变异常，现在大家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的是气候不一样，不正常。那么根据这历来的记载，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整个世界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诸位要晓得，这个变化影响太大了，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农耕呐、影响农耕就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呐、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啊。所以你才晓得这叫大乱之时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呢，不读圣贤书之故。道理就在此，圣贤书教育的，说到最后归根结底，教育彻底失败，造成今天大乱的现象，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啊。今天你自己受到五欲六尘啊，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实实在在讲，就好比吸毒，不是真乐，后果不堪设想。诸位冷静想想我的话，你就明了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